好，先生，大家見面啦。第一個問題咧，想請教陳博士啊，陳博士、陳博士嘅，就係咧考古同埋科學之間啊，特別係我哋嗰個生物科學嘅近年嗰個進展咧，中間有啲咩關係咧？ 可以咁講啦，即係你話考古，佢就當然係有一種比較係好似俾人感覺係一啲比較文科嘅方法去做一啲嘅辨證啦，去揾翻一啲以前發生咩事啦。咁但係咧，發覺就係話原來引用嗰個科學方法同埋一啲新嘅科技咧，其實幫我哋揾到越嚟越多嘅一啲嘅有趣發現嘅。即係有一啲咧，就係當我哋超出由我哋隻眼睇到嘅嘢嘅時候咧，就會發覺科學方法有時都成為一個幾好嘅輔助工具。嗱，咁其實譬如一啲例子啦，你話如果想知道一嚿嘢，一個樣本本身有幾舊，你當然要視乎它是什麼樣本。如果是一些由木質落嚟流落嚟嘅一啲嘅樣本咧，咁就即係可能大家都聽過啦，或者生物嘅樣本咧，好中意用一種叫做碳十四嘅定年嘅方法啦。咁另外就係譬如對於一啲石頭咧，你發覺又會用到一個有元素嘅定年方法。咁另外一個最大嘅突破啦，就係譬如話咧喺近來喺講緊一啲比較近嘅人類考古。即係如果係講緊嗰個原始人嘅研究，尼安德塔人同我哋現代智人嘅分別，你會發覺原來就係嗰個基因圖譜分析咧，又俾咗個好豐富嘅結果出嚟。咁原來呢啲基因圖譜分析咧，就唔係淨係限於喺人類基因研究，基本上你任何有基因嘅嘢，如果嗰個基因可以留得落嚟咧，你都可以玩下去。咁其實就即係無論對於動物啊、植物啊，甚至細菌啊呢啲咧，你發覺都有啲嘢可以玩下嘅，只要能夠保存到落嚟嘅話。 係啊，理論上咧，即係喺我哋讀書嘅年代咧，考古都係一科文科嚟嘅嚇。更加早嘅時候咧，你就係見到嗰啲人咧，走去掘嚟掘去啊，喺上面即係睇下咩嘢啊咁樣。 嚇，睇下嗰啲出嚟嗰啲陶瓷啊、花紋圖案啊，即係你要首先有一個文化根底先可以明白呢啲咁嘅圖案係意味住一個乜嘢嘅部落流落嚟啦咁嚇。咁但係當然啦，呢啲考古遺跡除咗一啲眼睇到嘅嘢之外，仲有一啲其實係眼睇唔到嘅嘢咧，就可能由科學嗰個幫我手咯， 係啊，咁但係近年咧，事實上，我諗考古已經變成一門科學噶啦，即係就算你話係文科出身，如果你唔依賴科學嘅發現或者技術嘅話咧，基本上已經係即係好難做到啲突破性嘅發現啦。舉個例，除咗頭先你提嘅近年嘅 Google Map 嚇，喺或者一啲 scanning 嘅技術啦。即係遙感嘅技術，即係話唔係直接落去掘㗎，喺上面睇。因為最近我哋都提過一樣嘢，就係喺柬埔寨都發現咗一個 窟啊嘛嚇，即係我哋由嗰、那個遙感衛星嚇、由一啲嘅激光嘅信號幫我哋咧，就將嗰個地面係掃一次，就發覺揾到好多以前我哋都睇唔到嘅結構嘅、其實最新一個發現咧，就都可以補充一下，就係啱呢幾日發生，就係、一個佛羅里達州嘅一個相信亦都係一啲比較原始部落留落嚟嘅遺跡咧，都係靠一啲咁樣嘅遙感嘅科技咧去揾得到出嚟。 係啊嚇，咁所以我哋即係我諗再過多一個 generation 一兩個 generation 咧，其實考古學應該就係一門科學嚟噶啦嚇，即係都可以講話唔係人文科學嚟，係直情係硬科學。 即係都咁講啦，你會發覺就嗰個系入面咧，就可能就係一個 good mix 即係你發覺咧，甚至乎可能嚟緊佢要改革嗰、那個你話嗰啲 undergraduate 一啲本科生嘅課程，就一定要佢哋咧對一啲嘅科學嘅技術有啲基本認識咁咯。 入門咧，即係舉個例，譬如話我收啲咩人可以入去讀呢個咧？咁你而家有幾樣嘢你一定要識嘅，其一咧就係、是。基因嘅研究係嘛？好啦，嗱，我哋今日嗰個主題亦都係即係涉及一個介乎考古同埋科學之間啊，就係、三千年嘅前嘅埃及谷物，即係究竟佢當其時係點樣俾人去種植，或者係因為谷物本身原本係野生噶嘛。即係經過啲咩改造之後咧，先變成可以食用咧咁樣。 係啦，甚至乎就係佢中間其實經歷過點樣嘅傳播咧，咁點樣去雜交咧，咁其實就可以由翻基因圖譜嗰度咧就略知一二。 嗱，咁第一個問題想問阿陳志華咧，就係、是植物啊或者谷物嗰個基因係咪相對於動物嘅基因係簡單啲嘅？ 嗱咁講啦，即係你話如果純粹講數嗰、那個嗰啲叫做 base pair 啊，即係嗰啲咁嘅，咁我總會可以話就係、是植物嗰啲可以係會相對係簡單啲，但係其實都好難講絕對嘅。你會發覺有一啲嘅植物佢本身嗰個基因嗰個量可能係可以多比動物仲多，但係就只不過好多係用即係唔係咁用咁解咯，即係所以好難籠統講話係唔係一定就係動物就係、是。複雜啲，植物就係簡單啲，即係呢個好難去一概而論。同埋啦，即係我覺得另外嗰複雜程度咧，就顯示咗喺咧，始終嚇，譬如話動物，你都要睇下乜嘢嘅動物。一啲相對比較簡單嘅動物，佢可能嗰個基因量可以好少好多，嚇佢個繁殖期可能短好多，啊，即係佢應該個生命嘅周期可能短好多。譬如你話果蠅嚇呢啲烏蠅咁 fruit flies 啊，佢個生命周期可以好短，咁於是乎咧，佢容許嗰個基因嗰個變化咧，即係喺同一段時間、同一個單位時間入邊嘅基因變化咧，就遠遠比嗰啲哺乳類咧就會大好多。咁其實植物都相對係一啲嗰個嘅生命周期都係比哺乳類嘅人短好多嘅一啲嘅植物，咁所以佢嗰個嘅即係出嚟嗰種變化咧，其實。可以多好多咯，因為尤其是譬如話，你話谷物呢啲，佢一樣都係雙性繁殖嘅一啲嘅植物嚇。咁、其實佢可以又經歷過咁長嘅時間，即係而且植物又當然係更加早出現啦。咁啊，即係所以嗰個嘅變化可以多好多。咁所以你話係邊個為之複雜啲、簡單啲咧？你話對於嗰個數據量嚟講咧，我諗真係要數一數先知。 係啊，嗱，咁點解會咁問咧？就係以我理解，如果係簡單少少咧。譬如我哋去做啲基因圖譜咧，就相對比較易啊。咁但係頭先你提到個生命周期咧，但係我哋記得有啲樹咧，成幾千、成千年嘅，嚇、 嗯， 所以係啊，所以就 都差好遠嘅。 係啊，即係比人長命好多好多好多啊。 嚇嚇，但係你話谷物嘅通常咪一年生嘅咯，係一年可能又有啲可能會多過一做嘅添，咁嚇，咁即係佢個周期一定係短過一年咁樣。 係啊，嗱，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咧，如果我哋掌握到呢個基因圖譜，咪理論上我哋可以解答到就係人類點樣去。找到啲谷，即係野生嘅谷物翻嚟去飼養佢，跟住去改良個品種，成個歷史係咪可以好清晰嘅咧？ 應該咁講啦，佢嗰個傳播同埋個雜交歷史咧，多多少少都會留翻一啲嘅遺跡喺嗰個嘅基因圖譜本身嗰度。嗱，我哋用翻嗰個尼安德塔人同現代智人嘅例子啊，咁基本上咧喺啲近啲十幾二十年入邊咧。都已經搞得即係書都寫埋出嚟啦，搞得非常清楚嘅就係話人同埋呢啲尼安德塔人嘅呢一種相對比較原即係啲原始人啦嚇，都係原始人啦。咁但係已經絕種噶啦，係曾經雜交過。咁出嚟咧就個遺跡就留咗喺呢個歐亞大陸，除咗非洲啊之外嘅嗰啲人種身上。咁另外就係話佢哋個散佈咧，亦都可以咧由翻嗰個嘅即係嗰個淵源，亦都可以揾翻就係話應該就係由翻非洲嗰度出嚟，咁然之後一路咧就向由嗰個非洲大陸就向北同埋向東咁樣散佈出去。咁呢個一樣係可以由翻個基因變化，由翻嗰個粒線體 DNA 嗰度咧，可以揾翻一啲嘅證據出嚟。咁我哋咧就將呢一種咁樣嘅分析咧，就再係用喺即係我哋而家嘅農作物品種嗰度。因為其實咧，即係點解我特別有興趣睇農作物咧？就係、是、因為農作物同埋嗰個尤其是現代人嗰個文明起源咧，就非常非常密切關係嚇。咁你會發覺就係冇呢種咁嘅一年生嘅咁樣嘅碳水化合物咁高嘅谷物咧，咁基本上一個地方嘅文明咧係即係好難走出嚟。我唔敢講一個絕對嘅因果關係，但係起碼就係話咧，你會發覺就係所謂四大文明咧，離唔開有呢啲咁樣嘅谷物種植嘅一啲咁嘅文明喺度咯。 係啊，嗱，如果你有留意咧，就近年一本書好紅嘅叫《Homo Sapiens》啊，就提到咧就係人類應該係第一。即係我諗唔係講第一次，可能第二次革命咧就係農業革命啊！ 發明咗農業 係發明咗農業，咁所以發明咗農業意思係咩？就係以前咧，我哋估計啦，即係由我哋嘅考古嗰個歷史，即係嗰個研究去估計咧，就係人最初就唔識種嘢嘅，人最初係打獵噶嘛。咁你打到冇曬啦，咁咪要走咧，要去第二個地方再揾個咯。所以最初應該係 nomad 嘅，應該係遊牧嘅。 咁但係同埋咧就係見到嗰啲所謂嘅樹上果實咧，咪有咪摘嚟食咯。係 啊， 食完咪亂咁掉掠咗佢咯。 係啊， 咁跟住咧就可能意外地咧有次唔覺意隔一段時間翻嚟，發覺嗰個位咧，我記得我掠嗰啲嘢上去咧，而家生咗棵樹出嚟喎。嚇，咁啊即係開始知道呢種咁樣嘅即係生命嘅周期咁樣。 啊，講就咁簡單啦，咁但係我諗個過程都比較複雜少少嘅。咁其中一樣嘢呢本書提到咧，就係當其時呢種咁嘅生活咧係相當之殘酷嘅，因為你周圍走咧。嗰啲老弱殘兵咧就 跟唔到啦， 跟唔到就要掉低嘅，要掉低嘅，就有佢自生自滅嘅。咁到咩時候可以即係呢一種嘅生產模式嘅改變咧？就是、當人可以靜低落嚟，即係喺一笪地方住落嚟，咁跟住可以點樣咧？就係、是、可以種嘢啦，同埋另一個好重要嘅就係可以將啲動物變成家畜。 嗯、 即係舉個例啦，譬如有隻豬喺出面嘅，咁你食咗佢就冇啦嘛。咁但係你即係整咗兩隻豬翻嚟，佢係繼續生好多竇嘅時候，咁你咪跟住可以不斷食咯。咁呢就 唔使捉啦，係咪？ 唔使再走出去捉嘛，因為你捉其實好危險嘅，捉又有啲動物，你佢當其時人類唔喺嗰個生物鏈嘅最高層噶嘛，係有其他動物都食佢噶嘛，所以出去揾食其實都好危險。咁但係一有咗農業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生產力嘅促進嚟嘅。咁但係呢位教授佢就話咧，其實呢個對人嗰個健康咧，或者對人嗰個 係差咗嘅， 係差咗嘅嚇。 係啦，呢個直頭可以又係有考古證據證明嘅，就係其實係第一次即係奴役，即係又係變翻一個往奴役之路嘅一個古代版。 嗯、 即係其實好睇到就係佢哋嗰個營養程度係好低、 嗯， 因為淨係依賴咗某一兩種嘅農作物俾出嚟嘅營養。 嗯、 即係你會發覺就係、是、咧，寧願係揾少啲，但係就去個穩定啲、 嗯。 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可能係願意冒險多啲，但係嗰個營養會好啲。咁你會發覺就係嗰個嘅hunter-gatherer 嚇嗰種遊牧啊、捕獵採集社會轉做一種叫做畜牧農耕社會咧，一個代價咯。 嗯，係啊，咁佢個結論就係話咧，其實遊牧嗰陣時候啲人咧個體質係好過，即係耕田嗰啲人嘅。 啲由啲骨嗰度可以驗到出嚟，由啲骨同啲牙嗰個嘅即係考古嗰度。 係啊，好啦，咁嗱，我哋個主題就係話咧，三千年前呢、這個埃及嘅谷物啦，應該係咪？大麥啊 ，wheat 啊， 嗱，佢呢度講係即係 emmer wheat， 咁其實我唔熟呢啲品種啊，咁但係其實話咧，今日你都食到呢種品種嘅，嚇、 嗯， 即係其實如果睇翻嗰個即係啲人個介紹話咧，呢一種咁樣嘅谷物就唔同我哋今時今日最普遍整麵包嗰種嘅，咁但係你如果發覺去翻啲咁嘅阿拉伯啊、中東地方去食咧，你就會食到有一種咧，就係佢嗰個麵粉發起上嚟嗰個包咧，就冇咁發嘅。冇咁大嚿嘅，咁、但係食落去好，即係嗰種麥香咧，就帶一種果仁嘅香味嚟。其實即係講起，我又覺得又好似唔錯嘅個味道，應該就係、是、即係嗰種果仁嘅香嘅呢一種咁嘅麥嘅話，咁啊，即係就係一種咧喺嗰個嘅古埃及，應該就係起碼就係三千年前嘅，就應該可以追溯到更加遠啦嘅時期嘅時候咧，就係、是、一種非常之普及種植嘅谷物啦。 嗯，好，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如果喺呢篇論文入面，我哋估唔估到就係佢原本係野生嘅，佢有冇即係估唔估到佢將佢變成一種人可以食用嘅谷物嗰、那個過程本身可唔可以重現翻出嚟咧？ 嗱，呢度佢咁樣講啦，其實佢其中一個研究主要發現就係話咧，都一再印證到呢啲谷物咧，其實原先咧就係由嗰個肥沃新月啊，即係其實講緊就係幼法拉底河同埋底格里斯河中間嗰個嘅地帶非常之土壤肥沃，兩河流域，亦都對應咗呢個巴比倫文明嘅今日伊拉克嗰個地方啦。咁由嗰度開始出現咗第一次將呢啲谷物純化，咁然之後咧，亦都睇到由個基因圖表睇到咧，就係好。即係同我哋發現係吻合嘅，就向四方八面去散播出去。 嗯、 即係如果講緊係大約一萬至到八千年前，就首先喺肥沃新月嗰度，即係呢一個嘅兩河流域揾到呢啲咁嘅谷物留低。咁然後咧就向西邊就落咗去呢、这、一個應該西南邊啦，就落咗去阿拉伯呢同埋嗰個加南地同埋埃及呢啲地方下嚟落河流域。 然之後咧，亦都可以向北邊，咁就去咗歐洲啊、土耳其呢啲地方。咁另外咧，其實再向呢個東邊發展咧，其實亦都去咗呢一個嘅西南歐啦，其實唔係西南亞啦，其實應該就係講緊呢一個巴基斯坦啊，同埋印度呢啲咁嘅地方。咁都揾即係係同嗰個即係呢一個咁嘅學説嚇，咁樣去即係考古嘅認證，同埋嗰個基因圖譜認證咧，其實就認識係認證咗係吻合嘅咯。咁另外仲有一個特性就係話咧，呢一種咁嘅埃及嘅谷咧，其實就係都印證咗嗰個純化嗰、那個。那個過程就是咧，佢就係一種咧，當佢有收成嘅時候咧，嗰啲咁嘅麥粒啊，嚇，即係如果係米就谷粒啦，但係呢啲係麥嗰啲粒咧，就係需要打谷先至甩出嚟嘅，即係就係佢都仲係黐住喺嗰個框上面嘅。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純化嘅證據嚟嘅，因為咧，其實你話如果咧一啲野生嘅谷物咧，其實最有利去繁殖就係話咧，當佢結成為麥穗啊，或者係稻穗嘅時候咧，佢會自己由嗰個嘅框嗰度自己隨風隨住震動去灑咗落地周圍隔離嘅地面。咁於是乎佢先有得接觸到泥土再發芽生長。但係咧呢一種咁樣嘅谷物就好得意啦，即係其實中間嘅過程亦都相信有人嗰個干預作用喺度，就故意去選擇咗一啲咧嗰啲谷粒唔會跌落嚟嘅嗰啲咁嘅麥嘅品種，就將佢大量地去繁殖，就改而由人自己本身咧就將佢收集落嚟。咁於是乎就有個打谷嘅過程，咁其實亦都即係呢一種，即係其實當初就係話咧，點解呢一種咁嘅谷物會成為一個喺埃及咁主流嘅谷物咧？其實往往就係因為佢係可以被純化，而純化意思就係話純粹就係方便人類去採集個意思啦，喺呢一度。係 啊，不過但係我相信有個謎，我哋到依家未解釋得到嘅，就係話當其時啲人係咪經過一個 try and error 嘅過程，去逐個種不同品種嘅呢啲植物去試，先試出呢一種咁嘅可以食用嘅農產品出嚟咧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用同樣嘅方法，我哋係咪都係估到米點樣種，即係點純化翻嚟咧？ 應該相信亦都係啦，即係因為嗰種米同麥嗰種種植，即係起碼都有種相似嘅過程啦。不過即係佢可能個氣候有啲唔同咁樣樣。咁你會發覺嗰啲稻穗都係嘅，即係大家係鍾意用一啲仲黐住咗喺嗰個即係嗰個禾杆上面嚇嗰啲咁樣嘅品種嘅，就唔鍾意即係地下度逐粒執就好冇著數嘅，就係即係寧願自己一條割落嚟慢慢打咁樣。其實即係喺嗰個谷物嗰個嘅種植過程入面，其中一個又係好重要，就係點樣去收割攞落嚟咧？咁一定都係希望就唔需要喺地下度慢慢執咯。 嗱雖然呢度我哋冇講啦，但係咧我自己亦都睇過一啲關於呢方面嘅資料咧，就種米嗰個就比較得意啲嘅。種米咧喺泰國，其實揾到好耐之前嘅種過米啦。咁喺我相信喺印度都係嘅，或者種。其實而家大家爭緊就究竟嗰個起源喺邊度啊？ 係嗱，咁所以咧，其實今次呢一個研究報告咧，亦都係叫做話再一次印證呢一種就係咧。即係嗌啲博物館，你唔好收埋嗰啲咁嘅樣本出嚟啦，攞曬出嚟俾人哋去做一個大型嘅研究。即係無論台長你話喺泰國啊、印度啊，甚至乎喺中國揾到所有米嘅品種，其實中國亦都自己有做嗰個大型嘅米嘅基因圖譜研究㗎啦，已經係嚇。即係因為即係中國係食好多米，係咪？咁其實就係對於呢啲咁嘅谷物嚇、五谷嚇，咁啊全部可以去做一個全面嘅全球考古基因圖譜分析。全部揾翻曬嗰個淵源，咁你會發覺咧，就會令到咧嗰個嘅即係對於考古嗰度提供一個好有力嘅佐證咯。 係啊，嗱頭先我哋提到咧，就喺嗰個所謂兩河之間啦，Mesopotamia 美索不達米亞。如果呢度睇咧，就係嗰個理論上就應該係嗰個文明發展嘅中心嚟嘅。咁係由於咩原因咧？就係因為佢首先有識得去種植谷物啦，而種植谷物咧就代表咗嗰啲人可以 settle down 啦，即係佢哋可以固定地喺一個地方度，跟住就發展咗城邦啦，即係有城開始有城市啦， 咁有城市就有文明咯， 因為需要有即係、就是、有需要有人觸摸，就有人去交換資源嚇，咁、有定期嘅墟市，咁所以就會有個城鎮就出現，亦都需要有管理人員。咁你發覺嗰個文明就大概可以想像咁推斷走出嚟咯。 係啊，咁呢個就代表咗係咩咧？跟住有所謂貿易啦。因為如果你淨係種一樣嘢，咁你同人其他人換啫嘛，我要換一豬翻嚟，我要換一羊翻嚟，咁呢個就跟住有成個交易嘅系統咯。咁呢個就係、是、即係而家我哋初步勾畫到一個即係喺史前人類文明發展嘅一個歷史出嚟啦。嚇， 係啦係啦，即係同埋咧呢一種咧可以去播種種植嘅呢一啲咁樣嘅食物咧，其實就。即係可以願意睇，即係可以想像到，就係喺古代嚟講咧，佢真係當係一種寶嚟嘅。即係其實即係如果有去過印度朋友都知道，有一啲嘅碼頭咧喺海邊嘅咧，講緊個碼頭佢哋嚇，即係你信好唔信好啦，佢哋話八千年歷史，甚至乎少少地都係三四千年嘅歷史。佢話呢啲碼頭當年就係通去呢一個咁嘅。波斯灣嘅地方同嗰度原本喺阿拉伯地區嘅嗰度啲人去做貿易嘅，即係其實我覺得一啲都唔奇咯。因為如果嚇、你話想做一個真真正正做一啲有價值嘅商品交易，咁即係後來就當然係一啲陶瓷器具啦。但係以前就係、是、即係你話互通有無，可能就係最緊要都係食得嘅嘢啦。而嗰啲食得嘅嘢最重要就係話一啲咧可以係保存，然之後再複製種植嘅嘢啦。即係你話如果係一啲新鮮肉，你喺條船度擺幾日就唔啱食㗎啦，係嘛？咁可能係整多整幾醃幾條鹹魚同人交換嘅啫。咁但係你話如果更加實際就話一啲我哋日常嘅嗰啲叫做要吸收碳水化合物嘅來源咧。呢啲咁嘅谷物嘅農作物就非常之重要啦，嚇，因為佢可以用一個種子嘅形式，乾燥環境之下保存，遇到水嘅時候，你可以重新將佢繁殖，去大量去種植落嚟，咁即係佢即係個傳播咧就好可以咧，就由嗰個當地人嗰個需求咧去即係一路去驅使到啦，甚至乎嗰啲人去遷徙第二個地方嘅時候，佢一定亦都需要去帶住呢啲咁嘅谷物咧去喺身邊嚟去即係去移民啦。 嗯，係啊。嗰啲等於黃金嚟嘅啦，我相信係睇咁樣咧，就等於我哋今日嘅 cash 嚟嘅現金嚟嘅。咁但係咧，就頭先我諗，我相信你嗰個估計都好準確噶啦，就係唔係帶啲現成嘅，其實帶谷物，即係個種子啊，種子就我諗，如果動物就喺嗰個年代就比較難啲啦。咁至於你話你遠程嘅航行咧，其實我哋喺呢頭啦，深水埗呢頭咧。即係或者再過遠少少啦，即係譬如講你隻屋村嘅時候咧，你就發現嗰個古墓係咩咧？係一個即係近乎呢個波斯形式嘅建築物嚟嘅，所以咧即係當其時即係講緊呢個上古嘅年代咧，有可能喺呢頭咧已經係直即係有損去到呢個波斯啊或者阿拉伯嗰邊嘅啦嚇。咁另外 即 係你講 嚇冇嘅，即係當然，如果你話進一步考證到有人原來更加早已經係認，即係去揾到嗰個季候風嗰個 pattern 嘅話咧，你其實更加可以相信就係應該就有一啲初步嘅航海活動都唔奇。 嗱、第二個問題就係咧，如果由呢、這個即係谷物嘅基因圖譜咧，其實我哋可唔可以估計到當其時埃及或者其他呢啲人佢哋日常嗰個 diet 啊，嗰個食物嘅組成嘅部分係咪應該估得到咧？ 嗱，首先咁講啦，佢而家今次揾到呢啲谷物咧，都即係大家都預咗噶啦，通常喺啲墳墓度掘出嚟噶啦，嚇、咁即係嗰啲陪葬品形式咧，就揾個鵪咁封好咗佢，咁於是乎咧，佢揾到啲墳墓嘅時候咧，就揾埋出嚟。咁但係如果學似台長話齋，你話要揾埋佢哋本身日常營養嘅話咧，咁其實咧你會發覺咧，即係大家可能聽過啦，係一定要由翻嗰副人骨嗰度揾出嚟。當然啊，佢個陪葬品入邊有擺乜，你都預咗佢個膳食有乜。但係其實咧，一個好得意嘅考古研究，其實喺嗰、那個我哋都有提過嘅，尤其是講緊喺嗰個南美洲嘅一啲嘅土著，佢哋嗰啲咁嘅墳墓入邊嘅牙，佢哋嘅鱷骨。點解要睇鱷骨呢？因為要睇翻佢哋個牙罅 ，OK， 睇翻佢啲牙同埋啲牙罅係有乜嘢食物嘅殘餘喺度。咁譬如話啦，一個好簡單嘅講法就係話咧，你會發覺咧，通常啲貴族爛牙爛得勁啲嘅。 咁但係啲平民百姓嘅爛牙爛得少啲嘅，尤其是喺南美洲嘅文明裏面。咁點解會係咁呢？原來就因為呢話原來嗰啲貴族先有得食粟米。咁嗰啲粟米嘅糖分就令到佢哋又容易啲爛牙咁樣嘅。咁但係呢對於嗰啲平民百姓食唔起粟米嗰啲呢反而就冇爛牙爛得咁勁嘅。即係呢個就幾有趣。咁但係覺得最重要就係呢大家就即係你唔好睇少而家大家可能刷牙刷唔乾淨，剩翻嚟落嚟嗰啲咁嘅牙屎啊、牙石嗰啲咁嘅嘢，即係嗰啲咁嘅牙菌膜留翻落嚟嘅化石啊，其實就即係你嗰啲牙石留落嚟嘅咧，往往就係一個殘餘，係可以考究翻咧你生前食過啲乜嘢嘢，你係食肉為主啊，咁當然亦都由你個牙本身嗰個結構亦都睇得到一二啦嚇。咁你究竟食啲嘢硬唔硬、牙唔牙、成會唔會成日要磨牙嗰啲咁嘅嘢？咁其實就會由即係可以由一個綜合嘅嚟去睇，但你發覺都會用上一啲咧。好，即系而家已经去到一个非由分子结构嘅嗰种基因分析嚟去帮我哋去揾答案咯。 嗯，咁头先你提到，亦都有另外一个即系类似历史咧，就喺古罗马咧，由于曾经有一段时间咧，佢哋贵族好中意用铅啊，去做器皿， 系， 咁所以咧就好多贵族都系 由个骨嗰度啊，又系啦， 中铅毒， 都系中毒嘅，系 中毒，中铅毒。咁就亦都等同於喺呢個美洲嗰邊啦，就係因為佢哋食得糖分比較少咧，啲平民冇錢食啦，就變咗就富牙好啲。咁喺羅馬都一樣啦，就係平民因為冇足冇咁嘅條件去用鉛啊做器皿咧，所以佢哋就冇中鉛毒咁深。 係啦，咁甚至乎喺中國嗰度都睇到嘅，就係嗰、那個商周時代青銅器比較即係發達嘅時候，當然亦都係一啲比較有錢皇宮貴族先可以咧飲，即係用銅嘅器皿嚟去飲酒。而當時仲要係一個習慣，就係中意將啲酒慶熱嚟飲嘅。咁於是乎令到嗰個銅咧溶解個速度就更加快。咁所以發覺就係好多時有嗰啲咁嘅銅嗰種金屬中毒嘅情況就非常之嚴重嘅，即係上係啦。 喂，咁呢個對我哋而家有冇啟示啊？ 嗱，即係我成日都講嘅，大家咧飲熱檸茶咧，你嗰支羹咧搞完個糖咧，你就嗱一聲攞翻走，唔好枕住插喺嗰杯檸茶嗰度咯。 係啊，係啊，因為我自己試過以前喺廣州做嘢嗰陣時候咧，佢俾個膠匙羹我哋，真係不兩不，成個膠匙羹溶咗喎。 如果佢即係你話，原來嗰種膠咧都係一啲食得嘅嗰啲膠咁，你係放心啲。但係如果你話都係一啲唔食得嘅，冇辦法啊！即係呢樣就要好小心。即係呢樣我哋係離咗少少題啦。但係其實嗰個頭先講嗰個咧，即係點解我係咁著意，就係連凍檸茶嗰支不鏽鋼羹都要攞走咧？原來係你如果真係日日都飲兩杯，你咁樣日積月累咧，原來都飲唔少嗰啲咁嘅金屬落嗰個身體度，所以都係大家要小心啲。 係啊，咁我哋都有啲金屬需要吸收嘅，但係有啲就。即係唔係 通常唔需要多嘅，係啦。 舉例啦，譬如水銀啦，鉛 佢最好免得過唔好添啦。 仲有咩啊？仲有就係頭先提到， 即係你話譬如嗰啲magnesium 啊，嗰啲鈣啊、鎂啊嗰啲嘢，你發覺聽到有時啲奶粉入面都有啦，係咪？但係你真你冇理由成嚿食噶嘛嗰啲。 係啊。咁但係當然你個身體亦都即係會排出嚟嘅，但係有陣時候我哋嘅身體就會吸收埋呢啲即係不必要嘅金屬咯 嚇。啊，太多重金屬係啦，排出嚟亦都好慢，甚至排唔到啦，有時會驚。 係啊，所以我從來都係即係覺得咧，即係我哋用器皿咧。我哋用一啲最傳統嘅方法最好啦，譬如用木啦，係咪啊？或者係即係瓷器啦咁樣。好啦，我呢節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 好。